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。今天节目我们从这样一首动感的新歌开始，这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《尽兴》，也希望在今天的中歌榜你可以听得尽兴。 华丽翻墙，静静看我搬得到搬得到，走路带着我 I'm on my way，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，麻烦你看好我做尽兴的自我，学不会对凭空送来的钻石有所谓，在道路选择猎人自行劝退，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，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，我千杯不醉，自说自话，自己万岁。别插手我的搭配，别给我指路相对，别对我天花乱坠。Yeah, I'm on my way。 这首歌曲的精神内核也传递出了自信的一种力量感，这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一首新歌《尽兴》。接下来这张专辑发表在整整20年前，2001年的9月7号，张惠妹旅程专辑发表，可以说这是张惠妹在内地人气最低的唱片之一。不过里面18首歌的超容量，一半英文一半中文的豪华内容还是值得一听。标题主打《旅程》是 Bad Boy 专辑当中的遗珠之憾，最终也成为这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。 明明醒着的午后，感觉像个梦，暖暖吹着的微风，走过的路已默默在梦中，每当怀疑开始摇头，相信总是紧握我的双手，告诉我努力会有结果。

微风徐徐，就是我的消息。我在你梦里轻轻抱着你，用心的爱着你，永远做你最亲爱的母亲。心灵没有废墟，请别为我哭泣，真爱让我们永远不再分离。亲爱的 baby， 拥抱着你我永不放弃。亲爱的 baby， 向阳光飞去，在天空呼吸，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。微风徐徐，就是我说爱你。 亲爱的 baby， 世界如诗如画，属于你。 亲爱的 baby， 希望总是在风雨之中崛起。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。微风徐徐，就是我说爱你。 这是来自于纵贯线的《亲爱的》。在2009年9月7号，他们推出了首张 EP《北上列车》。那这首歌曲正是周华健主创主唱，也是在这张 EP 当中最具流行度的一首歌曲《亲爱的》。在听过了在今天过生日的两张专辑里的经典老歌之后，那下面这首歌是在去年推出的一首单曲，来自于 Zig 子晨，这首《谢谢你不爱》。 对爱的幻想以为有了时机，陌生的拥抱刺激回忆神经，终于平淡，我们好像分离。你在我世界有发乎的笑意，无心的言语我拆解很用心，怎么不忘两人手紧感伤。感情如果不能隐藏无奈，彼此的纠缠不过是爱或不爱，只是我

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，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，我不能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爱在你的未来。 是不是超经典的一首旋律？这是上个月发表金润吉致敬经典翻唱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正是刘德华的一首再榜歌曲，出道40周年的纪念单曲，这首《奉陪到底》。虽然本周有12个榜位的下滑，但是仍然是位列中游，排在第22位，目前上榜5周，最好成绩亚军位置。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，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，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，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，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，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，一个陌生人而默不作声，不离也不弃，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，原来是你。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，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，我只换了起如今的你，不为将来也不念过去，感激我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974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974，音乐更动心。FM 974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974，音乐更动心。

天在奥维的机场，捧着一束鲜花，青春的模样，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，把我的出现消失在你身旁。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，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，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Sunset Boulevard, Santa Monica,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？ Above the city, round the highway, 你就是我的天堂。Santa Barbara, Pasadena,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正。Above the clouds, round the shadow, 迷失也是方向。 玄木，而这首歌曲正是最初的样子，收录在2004年《True Colors》爱原色音乐人创作集当中，作曲人袁惟仁自己演唱的这一版本的恋曲 LA。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企划返场之华语金曲十二十三十当中，硬糖少女303王艺瑾翻唱张信哲这首超级好听的经典之作《白月光》。 在身旁，擦不干。

算没有辜负自己，终于等到你。 你来我往听翻唱，之前是印堂少女303王艺瑾翻唱自张信哲的《白月光》。那刚刚这样一首呢，是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《终于等到你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冠军曲，这是张靓颖为电影《长津湖》演唱的宣传主题曲《最可爱的人》。相信大家都是从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当中体会到了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和坚强，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。 春来重逢号角，多

片冰烛也有，午夜星辰似奔走之友，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，入喉尚算可口，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，要你吸干心中缺口，裂缝中留存温柔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无常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，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山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，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，让烟花偷偷吻你额头，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生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，可以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生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，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，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，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，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，当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， 触碰不到的风，醒不来的梦，寻不到的天堂，医不好的痛，点不着的想念，松不开的手，忘不了的梦梦梦。 你是我寻觅不 触碰不到的风，醒不来的梦，这是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一首歌，来自回小仙的《醒不来的梦》。上周迎来了开学季，开学当天，苏慧伦早就帮7岁的儿子准备好了新生的入学用品。送儿子上学之后，最开心的是他终于可以去运动了。在结婚之后呢，苏慧伦就已经淡出歌坛，一直是以家庭为重。在去年推出了纪念出道30周年的专辑《面面》。不过大家对他的更多的印象和记忆应该都在这首歌当中，我们就来听苏慧伦《鸭子》。 看着你搭 taxi 孤单的离去，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，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，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，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，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，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，可以不要你，都是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，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，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，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，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可以不要你， 苏慧伦代表作《鸭子》，发表年份是1996年。这首歌曲打破了失恋情歌的模式，一句洒脱的“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”，也是独立小女人的自信宣言。当然，这首歌也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美好回忆了。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榜上的歌曲，来自于李荣浩，《我们好好的》，这首新歌进榜来到第5位。 日落照在脸上，热

国歌曲，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 上歌曲 Top 40， 第四十位，素涵《梦境》。第三十九位，望母，世界太疯狂。第三十八位，五月天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这风的位置。 第三十七位，廖俊涛，车站。 中心的主人，这趟车晚点。 第三十六位，高晓攀，休息红。 往外游，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董化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黄小琥2011年专辑《如果能重来》当中这样一首《顺其自然》。在人生的黄金年龄隐匿在 pub 里唱歌，反而在很多歌手选择隐退的时候呢越来越受到欢迎。这首《顺其自然》也是在《没那么简单》大火之后，黄小琥和萧煌奇以及姚若龙的再一次联手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没有咆哮式的掷地有声，有着娓娓道来的暖度的一首《顺其自然》。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，两个人都要负责任。有些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。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。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，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悄悄破损。在午夜的时分，被一个梦给拆穿，没忘记那个人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。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。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。 心有泪又茫然，我试着

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。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，除了你回头的微笑。这是为你写的歌，充满忐忑，像生命所有燃着，要你认可，只等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。这夜空，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？失去记忆一样哼着，让和弦在我们心口流动，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，我还依旧为你写歌。 从我写的，像是没所有 只是方大同为你写的歌，收录在他2008年专辑《成月》当中。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在9月1号的晚上，韩红是在微博发文庆祝了第一张专辑发行23周年。1998年的今天，我发行了第一张自己创作演唱专辑《雪域光芒》，至今23年，还算得上勤勤恳恳的23年，也称得上是风风雨雨的23年。经历了很多自我的蜕变，所幸之处，魂魄还在，筋骨硬朗，梦想照旧。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们、朋友们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中这首由韩红所演唱的《家乡》。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，满了说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的。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，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，留下那段动人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